上闪耀，那些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抖落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上你的，你在别处都等到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只剩下自己。